望烟花，曾共看夕阳渐光下，要怎么将一切放下，我怎么舍得去放下。曾在风中漫步沙滩，曾在烛光里共晚饭，记起当天温暖对白，这一刻发觉太偏差。想要放下，你怎么狠心要放下，现场心烧独自失缩，在儿戏之无人控告，你最终都要走，唯独我怕太愿接受。 I wanna get over you, tell me what I have to do, 提醒过自己想更加抱紧。